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助长形势不稳定和对抗的行为。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最近欧洲国家向一些形势复杂的中东地区国家大量销售武器装备，引起国际社会的忧虑。据一些国际调查团所发表的报告，东欧国家过去四年来所出口的大量武器被伊斯兰国等恐怖团体用于各地的武装冲突。欧盟的武器出口条款规定，若有军事技术或军用物资在购买国家可能发生和延长武装冲突或者加剧形势，则不许其出口。欧洲国家的武器控制法也规定，如果已销售的武器有可能被利用于破坏和平或战争等产生危险性，则不能出口。但是欧洲国家无视这些规定，为了赚钱就向发生内乱、形势复杂的中东地区大量出口武器，造成形势日趋激化，因而面临了恐怖危机和难民危机，甚至向南朝鲜销售攻击用武器，来唆使南朝鲜进行冒险的对抗，破坏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过去欧洲国家比谁都极口提倡形势稳定与和平，实际上欧洲的一些政客也曾经声称欧洲将为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促进和平过程而做出积极的贡献等。但是到了今天，欧洲国家反而责难我国正当的自卫措施，说什么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这不可不谓是荒谬绝伦。如果欧洲国家不能做出有助于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的事情，就干脆闭上嘴不吭声为好。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朝中社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助长形势不稳定和对抗的行为。